忍下，盼得佳人心欢喜，酒色器材做伙计，快活过关爱真犀利。酒配法真离奇， 色 变容好献美， 菜 滚钱多诡计， 嘿 对头不敢欺。玉掌中原作首领，惹得英豪起火气，大家笑灭似瘟君，忍合帮助即中秘， 哼 欺负出奇谋， 快 快活反转悲，哀乐今舍命，把刀剑护真理，刀剑护真理。